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的天气情况是，今天中午多云，东南风2-3级，气温23到26度，相对湿度45%。 是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非常的宏大，是一本大型的志体著作，它有10卷12册，2500万字，它就是新近出版的《中国长城志》。那通过一段录音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 嘉宾董耀慧，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1984年5月4日，27岁的董耀慧与两个小伙伴历时508天，从长城的山海关出发，徒步行走7400多公里，到达长城最西的嘉峪关，第一次对长城进行了全面周详的实地考察，在长城上留下了人类第一串完整的脚印。30多年来，董耀慧先生致力于长城的研究和保护，曾多次陪同外国元首游览长城，介绍长城，著有《长城漫画》《长城的崛起》等书籍。2017年，董耀慧先生作为总主编，与30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编纂完成了10卷2500万字的《中国长城志》，首次对长城进行系统、全面和详尽的阐述和梳理。 通过这段录音，大家了解了今天做客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这位嘉宾，我们欢迎一下董老师，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 其实董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之前在读书俱乐部介绍过自己的书《长城崛起》啊，这次是来带来了一个大部头的《中国长城志》啊。刚才介绍了这本书的体例，它是一个 大型质体著作啊， 对， 这属于质了啊， 是， 而且十卷十二册，22500万字啊， 是 啊，这么浩大的、宏大的一套书，想必在前期的策划和实际的写作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中国长城志，我们整个的编纂过程啊，就历时了十年。 哦， 干了十年的时间，这是2007年的时候呢，中国长城学会呢与凤凰传媒集团，就是江苏凤凰传媒集团签约做的中国长城志编纂这件事儿。 嗯， 那么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啊，它有修志的传统，其实我们有很多的 地方志，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志，是吧？这个修志的传统呢，非常的久远。但是呢，长城这么一个伟大的事物，又有这么几千年历史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事物，恰恰没有一部专门为长城做的志。 对，因为长城不是点，而是一条线。 对， 它跨越了那么多。 对，它设计的这个面太宽了。但是你像黄河呀，它有黄河委员会嘛，黄河有志， 哦， 然后长江也有志，但是像这个长城呢，恰恰没有志。那么没有志呢，就更多的人实际上简单的把长城只理解成就是那么一道墙嘛，有什么可写的是吧？ 嗯， 其实长城不是的，长城它与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有这么深的联系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事物，就这个国家、这民族持续2000多年不断的做修建长城这样的一个事儿，它是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着非常强的这种联系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下呢，我们开始呢编纂这样的志。实际上在北大，就是这是30年前在北大，我们这个走完长城以后去学习的时候就开始策划要做这个事情，但是条件不成熟嘛。 这是在10年前，大概是2007年的时候。 对，2007年在人民大会堂，中国长城学会，我代表中国长城学会，江苏凤凰传媒集团的陈海燕总经理呢，代表凤凰集团，江苏科技出版社的李雪呢，代表科技出版社，我们三方呢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出版协议。 嗯。可以说十年磨一剑啊。去年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长城志终于面世了。 是， 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其实关于长城的著作啊有很多，很多历史学家包括您自己也写过关于长城的各种方面的这样的著作，那为什么还要写一个长城志？ 这个中国长城志呢，它是一个大型文献，它不同于一般的一本书，20万字、30万字，是吧？多一点的这个40-50万字，它不是的，它不是研究一个问题或一个方面，它是整个为长城做一部大型的这种志书、大型的文献。那么这样的就包括与长城相关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 民族、环境、民族、军事、建筑、人物和今天的文物遗存等等，方方面面的，还有文献，它涉及到这些领域呢，就整体上对它进行了一个大的梳理。那么让大家呢，其实它不是为供人读的啊，总体上来说，这个 说我买本长城志，您也得买得起啊。 不，买得起，没问题， 多少钱？我都得问一句啊。 6800一套。 6800一套、啊。 但是实际上呢，就买得起买不起是一方面啊。它更主要的是，它这个文献是被人被查阅的。你像我们这样的一部文献，你比如我们的图志，我们的图志的这样一个以前很多东西都没有，比如说把长城的遗址遗存，就长城都修在什么地方，是吧？那么它这样的一个走向，第一次把它落在现在的行政区划地图上，就是不同朝代的长城我们都把它落在了地图上，使得大家知道啊，长城是从这个地方过的，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了。每一个市一些主要的县我们都有图，整个这是一大部分哈。那么还有呢，这个这是现代地图部分，古代舆图的部分呢，那就更珍贵了。我们把国内有的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有的这个古地图，就是明清时期的古地图，包括宋的一些图，就是有长城符号的地图。那么八国联军时候我们被抢走的那些在大英博物馆的、在梵蒂冈的这些图电子文件，我们也考回来了。特别是 台北故宫的那一批文物，就是日军侵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时候，不是从故宫有一批文物运到云南去了吗？后来日本投降了之后呢，这批文物就拉到南京，还没有回到北京，然后国共打起来了，然后就把这一批东西就拉到台北去了嘛。那么在台北建立的那个博物馆，就故宫嘛，就台北故宫，都是故宫的文物，里头有大批的这个长城，就是明清时期的舆图。那么这些舆图呢，有长城的很重要的信息。 什么叫舆图？ 就是这个古代的地图，就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方舆，理解成古代的地图。 宇宙的宇哈。是那个舆吗？舆图。 对，舆图。 舆图啊。 舆图啊，舆图。那么这样的图呢，它在这个台北故宫压着的时候，他没有人研究长城啊，所以说请我们大陆的学者呢去对一些图解读，哪些图是什么年代，因为很仓促嘛，装车就很多的这个 都带走了， 对对，就是那个说明啊什么都没有嘛。那这样哈，我们去研究的时候呢，包括李晓松教授啊这些人去的时候，去做这些图的这个研究和解读，那么跟台北故宫商量呢，就把这些图我们想要的一部分啊，也给我们做成了电子文件。这些图都是第一次面世啊，就是与读者只有在中国长城志对第一次面世的这样的非常非常的珍贵啊，非常非常的珍贵。 对，如果是想我们没有修这个中国长城志，或者说没有这么一些人热爱长城的人啊，致力于长城文化研究的人，修这样一个志，也许这样的地图啊就在深宫里， 对，一直散失着的嘛， 埋藏千年。 对，所以说就这件事来说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凤凰传媒集团。你看我们干了十年的时间呢，凤凰传媒集团投了2000多万为这个事情。那么实际上现在的出版社大家都知道自己算账嘛，就是出学术著作你不给他钱基本上都不太给出的啊，不太愿意出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然后一个企业啊，虽然是国企，但是拿出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钱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特别是领导，你说谁能当十年领导啊，是吧？那么都在想着怎么尽快的做自己能看得见的事儿啊，能把握的事儿。那实际上呢，这种你看陈海燕总经理这种后来的董事长，就是功不必在我的这样的一个 情怀， 就是觉着国家需要这样的一部长城志，长城需要这样的一部长城志，所以说踏踏实实的，我们组织专家学者做了十年的时间。 对， 国家125项目也是国家出版基金的重点资助项目。 真是得有这样的大的气度的人，这种情怀的人，能给予资金上的啊，整个时间上的支持。十年啊，真的，您刚才说到的哈，就找到地图还是一方面，可能还要去实地考察。就是如今这样的长城还在不在了啊？这是一个从书面到乡野这样一个重复循环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我们也做了一些考察，但是他这个考察工作还不是我们要做的重点，因为志书呢，它是总体上来说它是个资料性的，它还是把已有的资料呢进行梳理之后呢，对，然后把它整合起来以后呢，做成一部大型的文献呢，供备查，供人们在与需要的时候呢去检索和去查找它的相关资料。所以我们这里头的那个，你看为什么10卷12本呢，就是其中有两部分呢是上下两册。 那么上下有上下两册。 对，上下两册的呢，其中就包括叫遗址遗存这一卷。就是长城，历代长城今天还有多少遗址遗存，都在什么地方。这些长城现在什么样了，这一部分呢是上下两册。那么这一部分主要收录的呢是各级文物部门在长期做的长城资源调查基础上所获得的这些资料，特别是国家文物局、国家测绘局在做的长城资源调查工程的成果。那么我们这里头呢就是把一些精华的东西呢汇集起来，它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文献，就使得我们想找中国的长城，不同朝代的长城在不同的地区在什么地方有，那么今天还保存的什么样，那只有在我们这样的一部 大的文献当中 能够找到， 嗯，就心中有数啊。 对， 那不仅仅是横贯中国东西的一道墙啊，它究竟什么样，它什么时代什么样，我们现在心里都有数。如果你去找，你就会在宏大的中国长城志里找到那个点呢。 对，志书呢，中国的志书的修制传统呢，基本上都是叫后金博古。 嗯， 就是它，因为修制它是不断续修的一个过程，是吧？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现在修制，现在修三轮了，叫第三轮修制了嘛。第一轮完成了出一本，第二轮完成了出一本，基本二十年一个一轮，二十年一轮的修制呢，它肯定对前头的那个事情，它就简单的一叙述， 嗯， 对吧？因为它重点是记这二十年的事儿嘛。那实际上是修制所有的制，它都是不断的续修的，所以说呢，它就是对前头的事情是 略过去， 对，是略过去的。重点呢是今天，但中国长城制呢，我们的原则是叫什么呢？叫古今并重。 嗯， 为什么古今并重呢？因为没有过，前头从来没有过一部制。 对， 所以说 前面是空白， 空白。所以说对前头的历史呢，也必须进行非常好的梳理， 对， 然后让它呢呈现给社会，包括环境。你看我们除了总述大事记和图志之外呢，真正的这个志体内容的第一卷呢，就是这个环境民族与经济类型。 嗯， 那这一卷呢，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就是要对全志整个其他的那个单体展开了之前的整体的一个基础的介绍。技术长城修建在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下， 嗯， 是吧？那么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修建的长城的两边生活着什么样的族群， 嗯， 对吧？那么呢，生活在长城两边，在这样地理环境下生活在长城两边的这些族群以什么样的经济类型在生活， 嗯，是农耕啊，还是游牧？ 对，还是这个渔猎呀、啊嗯，还是这个半牧半耕啊，等等，就是把这样的基础的东西进行梳理了之后呢、嗯，然后后头再讲军事时候，再讲其他的这个人物的时候，再讲、嗯、就不再展开。 对， 说这些基础的东西了， 就是环境我已经告诉你了， 环境我告诉你了、嗯、民族我告诉你了，然后呢这个环境下的民族和它的经济类型也告诉你了、 嗯、 它整体上在这儿就做出了一个 对这空间我已经构建好了， 对、嗯、所以说它长城制的整体的设计呢，就它是完全按照制体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体力去设计的它的这个篇目， 嗯， 但是呢在完全符合制体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原则下呢，我们又有很大的一个创新。 嗯， 那么这个创新刚才我讲了，叫古今并重，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因为它符合长城制的这样的一个客观需要啊。 嗯， 那在古今并重的这个前提这个之下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创新是什么呢？叫我们著述并举。 嗯， 就是著作的著啊，就是写的论述啊、 嗯、 著述和著作和这个记述并举、 嗯、 中国的志体啊，它讲什么呢？叫述而不作，就是它你把事情摆到这儿，让人们看它的资料， 就客观事实， 因为它资料性嘛、 嗯、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资料性的。但是呢中国长城就不一样了，长城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要把它摆到这儿， 嗯，还要解读它， 对，还要对长城的很多的历史，包括它的历史现象，包括它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这样的意义，包括它我们今天站在人类文明的视角去解读它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那个价值等等，我们还有它的那个精神价值和文化的这个演变的历程，我们都要去进行解读、 嗯、 是吧？从最早的修长城一直到我们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是吧、 嗯、 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涅槃和转化等等、 嗯、 都要有专门的去论述它、 嗯、 所以说呢我们就叫这个著述并举。 嗯， 这一点呢实际上现在在方志界呀大家也一直在探讨，就是著述性差，就是因为志书它作为一个资料性是给人查的嘛， 对， 所以说呢他在做的时候呢就不太讲著述性，就是把这个东西摆到那儿就行了， 对，就是哪年哪月发生了啥， 对，就摆到那儿就行了， 地点人物时间就 实际上就使得志体的这个可读性呢 比较差， 就非常的差，就它不是一般的比较差哈，就整个 就它没有情感的温度。 对，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实际上它也影响了字体的使用和传播， 嗯， 是吧？它这个就是文化，实际上你它就打折扣了嘛。 对，就谁没事去读一个字呢，是吧？只有研究者可能会走到故纸堆里说这发生了什么。 但是你要想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呢，你还是要让大家喜欢它哈，或者是这个部分的喜欢它，所以增加这个著述性呢，是地方志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大家现在都在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在探讨这个问题，在尝试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中国长城志，这是到截止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就古代的志书我们不说了，就是新志当中，我们也是著述性最强的一部志，因为我们都是专家学者在修的志。 嗯， 你像我们军事卷是军事科学院的专门搞军事史的和军事战略的这些专家学者在做的，我们民族卷呢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李洪斌教授他们这一批专家学者做的，是吧？ 嗯， 我们环境呢是这个也是专门做这个北大的和这个首都师范大学的一批专家学者在做的，人物呢是毛佩奇先生率着人民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在做的，所以说他专家学者做的呢，我们反复的强调要尽量的这个要 客观 资料性，要少论述，但你不管怎么强调少论述，实际上他的那个论述呢还是非常的精到哈， 但是 对他也非常的强，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亮点，非常大的亮点， 对 整个中国方志的编纂的未来 走向呢， 都具有一个引领作用， 对，就各个领域的这个专家学者啊，你说让他再客观，可是他沉浸在这个领域这么久， 他要把他的观点表达出来， 对，他是有情感的输出的啊，再怎么 hold 着，其实还是有这种传达的。 是的。 而作为读者，对于这种字体著作的这种阅读，其实我们真的希望他能有一点情感的温度，而不仅仅是时间、地点、人物，是吧？ 是。 这样读起来会更有情怀， 是 啊，这样的阅读会更加的快乐啊。那我们可以说说啊，我们刚才说十年磨一剑，中国长城志从2007年开始签约，写作历经了十年的过程啊。 是的， 这十年可能并不一定是非常的平顺，可能也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困难。 这十年就先说对于我来说啊，作为总主编嘛，我这个总负责这件事情。那么作为我来说啊，这又是一次走长城， 对， 是吧？ 在84年的时候，刚才我们片花里介绍了，董老师是历经507天，走了7000多公里啊，从山海关走到了嘉峪关，这怎么又是这十年怎么又走了一遍？ 那个走长城呢，是在空间的长城， 用脚 实体的长城呢，在121的走，是吧？ 嗯。 那么这次呢，实际上是进入长城的时间隧道，是一次这个 穿越之旅， 对，是一次真正的这种穿越之旅。那么作为一个众守成书的这样的一个志体啊，而且我们每一卷都是这个领域里头顶级的专家学者在主持在做，那么作为全书呢，肯定要全书的统一的规范和体力要求，这样的一个体力要求是我们编辑部做出来的嘛，我作为总主编，然后我们还有核心专家组，然后我们去做这样一个统一的要求。但是在做这样，你看300多作者呀，整个中国长城志，我们300多作者300多人呢，你首先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我们要统一，对吧？那在这个之前呢，还要有一个整体的观点要统一，就是你有不同的观点呢可以并存，但是在大的观点上是必须要统一的。 对， 这卷说长城有用，那卷说长城没用，这肯定就不行了，是吧？那么有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的这个判断和认识是吧，那么也需要统一， 得形成共识。 对，就是在你的整体的篇目体力架构的大家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呢，然后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的这种共识无时不在的要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包括我们的篇目体制下去以后，我们跟这个分卷的主编签约之后啊，分卷的主编要拿出 我们拿出整个的大纲和篇目之后，分卷主编要拿出你这一卷的这个一二三积木的篇目，然后呢我们再反复的磨合，在这样的一二三积木都拿出来之后，最后磨合好了，核心专家组和总主编也达成一致了，这个时候呢由总主编组织作者呢去写样稿。 嗯， 那么写样稿呢包括篇章节的不同的样稿，那么再拿来这些样稿呢我们再统再磨合，就是把这个样稿最后定下来了，那么各卷十卷的所有卷的篇章目就章篇章节目统一下来了，然后呢每一篇章节下头的样稿我们统一下来了，再把这些样稿发给所有的作者，你比如这个人物卷那发给人物的作者，军事卷发给军事卷作者，就照着他在写他那一部分内容的时候呢要照着这样的一个样稿的表述方式来去 充满他的血肉， 对，这样的话你才能做到整书的统一啊，要不你整书出来了以后众手成书呢，好的地方呢就是所有的人呢都是他这个领域最顶级的专家学者的，他拿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有思想有认识的哈，有学术水准的，但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每个人的表达是不一样的，他最后出的不是一本论文集是吧，那么不能出现那种不同的， 对， 这一定是要有它的非常强的整体性， 对， 所以说这一点上呢在整个磨合过程当中呢也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对， 再加上呢就是学术观点的磨合 冲突啊， 磨合就是大家在探讨我们这个大的原则啊，就是肯定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可以并存的，但是并存一定要说出并存的理由。就说你在讲到这样的一个学术观点的时候，你要把与你这个学术观点不同的认识呢，你也要 分析 陈述出来，然后呢再说你对你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认识。但大的前提呢，一定是要在我们整个的大观点的协调一致的基础上，然后去统领下头的观点。所以一层一层的。 非常不容易啊！ 这十年每天这个我最近这段时间，你看我的朋友圈了，经常在下头跑哈。当时做长城志的那段时间，基本上每天就趴到那儿，然后除了看稿就是谈话，除了谈话就是看稿。 对， 非常非常了不起。现在我们的这些各分卷的主编，你先，我们关爱卷的主编，天津大学的张义坤教授，他作为建筑学院的院领导和党委书记这个院长，那么很多的我们这些作者，像毛佩奇先生都70岁了哈，那也是明史方面的这个顶级专家哈，百家讲坛的这个主讲人，像这些人真的是就是不计名不计利，然后呢踏踏实实的静下心来，然后跟我们参与到里头一起去做，一起去磨合，我们也都非常的感动。 其实真是这样，您刚才写的时候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词儿叫纲举目张啊，就是整个梳理搭建的过程非常的浩繁，然后又要和不同的人进行沟通。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专家学者，顶级的学者，他们投入这个工作的时候，您说不计名不计利啊，也是因为大家对长城有着一份不可割舍的很不同的这样一份情感，我愿意为长城贡献我的一切。 是的，像我们的核心专家，像这个曹大为教授啊，王子金教授啊，还有这个赵世瑜教授啊等等，就是你看张英聘，我们的核心专家呢，就是有历史学的、方志学的、军事的、这个文物的，就吴家安教授啊，就是核心专家这个团队，我们这个管理层顶层啊，他是这样，就是有个编委会嘛，但编委会是个大的架构啊，是我们会长许家禄先生牵头，编委会呢就定大方向的嘛，然后编委会下头呢，就是这个我们。有个核心专家组，核心专家的团队呢是编委会下头的执行编委会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工作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的这个篇目体力架构和包括一二三级篇章目和这个篇章目下头的样稿全都是由核心专家再去最后把关。那么 大家想想，这些人都是这个领域里头，你像这个王子金教授是秦汉史学会会长，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赵世瑜教授呢是北大的教授， 嗯， 像商传教授啊，这些人就是他都是在这个领域里头的最顶级的专家，他既有行政上的任务，然后呢他还有带学生，然后呢他还有自己的科研，然后但可是核心专家的会呢是必须得经常开，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周都要开两次核心专家的会， 嗯， 他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参与呢？我们就核心专家的会我们用晚上的时间开， 嗯，几点呀？ 晚上你再忙，咱八点开始是吧？然后咱开到晚上一点去。 哎呀， 对吧？ 七十岁的老专家， 就是你再忙，就是晚上的时间拿出来。但是大家一讨论问题的时候呢，那个热烈时候就 忘记， 不知道就忘记时间点了。 嗯、 所以说才刚才米夏说的这个，就是大家这样一个情怀，为长城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的这样一个情怀。 嗯， 所以说拧成一股绳的劲儿。包括凤凰这个传媒集团的、 嗯、 你看我们那个编辑部的那个主任李纯，他是凤凰科技出版社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编辑， 嗯， 你想他南京人是吧，南方人，然后呢在北京一趴趴了十年， 就为了修这部长城， 就对呀、啊、那来的时候女儿还这个 女儿多大， 他来的时候女儿刚上初中， 嗯， 然后呢女儿上初中以后，然后呢上重点中学，然后考大学，然后那个大学毕业了都，然后他还在这趴着修长城呢。其实这个老父亲的得病，然后呢这个照顾不了，然后呢母亲，然后就是老的小的都顾不上了的这种、 嗯， 其实让人 忘我的， 对对，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怀。他哪有黑天白天呢？晚上有时候十几点多还给我打电话呢， 嗯、 一打电话然后又聊，就他就是在，你说他晚上他就在宿舍在办公室，他都工作呀、嗯， 可以说是全身心的投入。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招的一批博士、硕士，然后也都是有的已经结婚了，然后呢这个小孩都在上学呀、啊，在什么、 嗯嗯、 都顾不上，然后我们有的这个博士就是怀孕大着肚子，然后一直坚持到 生。 对，一直坚持到生完孩子以后，没休完产假，就是休产假的时候都工作。我们那个黄毅博士，然后工作，就是他上了班以后，他得喂奶呀，就孩子他有一个哺乳期、 嗯。 可是北京就是这样一个特点， 嗯、 就是你家离着工作单位很远的时候呢，你一天跑两趟喂奶肯定是做不到啊、 嗯。 然后自己花钱就在单位的旁边自己租一套房子，然后呢让婆婆带着孩子 在旁边， 对对、 嗯， 在这头来，然后呢他。工作之余呢去喂一下奶去、 嗯、 都是这些人倾注了这么多的心血、 嗯、 才把这样的一个国家项目完成的。 哎呦，我让我感觉到了众志成城啊，真是有这么多人无私的啊，不计成本不追名利的去投入，才有这一步啊这么宏大，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温度的长城志。我都能想到若干年后啊，当后人们翻开这部志书的时候，可能这上面很多人当时都已经作古了，但是我们能感受到大师的那种传递的那种知识的那种力量啊。 这部长城志呢肯定还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啊、 嗯、 当时我们在做长城志的时候，我去这个南京跟凤凰出版社跟陈总我们在谈的时候啊，然后陈总就说，这个董会长你最后用最简单的话你概括一下想做的书。我们最初他陈总这个凤凰传媒集团，他把他旗下的像这个古籍社、教育社、人民社、科技社、美术社，所有社的这个一个社领导或者社长或者副社长、总编或者副总编，一个社领导参加，就听我讲了一次要做这个长城志，然后大家一致表决，就是这个事情凤凰应该做。 嗯， 然后决定了这个事情做的时候呢，然后陈总就说，董会长你用最简单的话概括一下你写我们要做的这个长城志。我跟他说，我说八个字，一流水准，就是我们要请一流水准的专家学者、 嗯、 做出一流水准的一部长城志。 嗯， 我第二，一网打尽我们要把与长城相关的这样重要的 历史信息和这个包括我们那些图啊，就讲的那个，就是一网打尽， 嗯， 啊，大家都特别高兴啊。等着我们在2007年在人民大会堂签约啊， 嗯， 签完约以后呢，这个陈总说的，董会长，你跟大家就是我们，大家在下头签完约以后的那个座谈聊天的时候，都让你再跟他们说说你这个 二一， 你那八个字， 嗯， 我说我还有八个字没说呢， 嗯， 他说你再说说你这新的八个字， 嗯， 我说一堆遗憾。 一堆遗憾， 一片骂声。 我觉得真的四个一啊，前两个一一流水准，一网打尽啊，嗯。 然后陈总说：“你要早说这个，我就先不跟你签约了。” 已经签完了之后啊， 因为做这样的一个开天辟地的事情， 嗯， 它一定会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对，嗯， 那么这肯定是以后的修订过程当中呢，再去调整哈。 嗯， 但是我们做了我们的努力嘛，毕竟。从无到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已经完成了， 嗯， 然后我们在不断的在积累，我们现在同时在做的一个也是最后一批补充国家“十二五”项目，就是长城建筑丛书，这套书呢跟这个长城制的体力，就是跟长城制的整体的容量差不太多，要都做起来比它这个容量还要大。我们第一批呢就是全都是建筑图纸，我们这里头也中国长城制有个建筑卷，但建筑卷只是200万字嘛，它没有办法把整个长城这么一个伟大的建筑呢呈现出来。所以我跟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当时说，我说长城这么一个伟大的建筑，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本从建筑学的角度去记录和解读长城的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啊！这么一个伟大的建筑，有那么多搞建筑的学者，为什么没有人去做呢？就是它太大太浩瀚，它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做成的。所以我们这次这套书呢，就是列成国家十二五的这套书呢，我们就单峡关长城建筑、八达岭长城建筑、慕田峪长城建筑等等，我们现在列了10个，然后呢这批出来以后再列下一个，完全用建筑的语言、建筑的图纸和这个从建筑学的视角去做的这样的一部大型的文献。这也是我们这个中国长城制编辑部在做中国长城的时候套着做出来的一部大型的文献。 嗯，真的快一网打尽了。嗯，那其实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啊，那我们的董耀慧老师他主要负责长城制，中国长城制的哪一部分？那他说十年磨一剑，其实是第二次在时空里啊，在非时空里行走长城的这样一个过程，又经历了哪些与众不同的让人难忘的故事，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跟您聊中国长城制。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王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39，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为大家推介的这本书特别的宏大，有10卷12册，2500万字，这就是《中国长城志》。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说到长城志的编纂啊，经历了10年的时间，10年磨一剑啊，终于见到了这部厚重的啊这个长城志。那董老师主要是负责长城志的总主编啊，这个纲举目张，然后主要书写的部分是长城志的总序。 对对，总数、 总数部分是吧？其实长城志的总数部分在写作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波折。然后呢，其实我们中国长城志现在也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啊， 就叫 中国长城志 是 吧？我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一些文字是我们的这个编辑李纯写的，他在写。 这是我们编辑部主任，就是我是从南京过来，在这待了10年的那个编辑部主任。 然后看他的文字，我就觉得他是沉浸其中啊，有感同身受的感觉，而且对于董老师非常非常的了解。我们可以读读李纯的文字，他在写董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大家听一听。这一篇呢，就是介绍《中国长城志总述》的，啊，《中国长城志总述》作者董耀慧。董耀慧是一个执着的人，对长城和长城保护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他几乎用全部生命为长城的保护和研究而工作。1984年5月4号，老董带着诗人的豪情，同两位好友踏上了丈量长城的旅程。经历了508个昼夜，在长城留下第一行完整的足迹。2007年，他与凤凰集团的出版工程规划不谋而合，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撰写一部大型通志《中国长城志》，从此长城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老董一直坚持着他的长城事业，经常冲到长城保护的第一线，为长城保护摇旗呐喊，用他的热情影响了一批又一批长城爱好者。他到大中小学校为长城保护宣讲，和长城志愿者交流，为国外首脑讲解长城，长城上一次次留下了他的身影。他是一个坐不住的人，让他安安静静地研究理论，好像有点和他的性格不符。然而，我看到了他的一本本学术著作不断问世，《明长城考实》成为明长城踏查的经典著作。他和罗哲文先生组织的《长城百科全书》是第一本关于长城的百科全书，《瓦合集》集中展现了他对长城保护的理解。在组织《中国长城志》中，我们和专家们一起讨论体例，研究分卷依据，一起审稿、审读书稿。为了撰写总述，他收集了将近3000万字的研究论文，组织专家讨论写作思路，阐述中心思想，研究长城基础理论。为了避免总述与分卷重复，精准表达主导思想，他和专家们确定了纵向写作的思路，初稿从120万字精简到18万字。为了保证总述的学术规范，他向专家求教，向助手请教。为了保证写作进度，时常在下班之后还能听到他用录音笔录下全部书稿的声音。在他认真严谨的努力下，一部全新的总述终于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就是董耀慧，一个执着热情的董耀慧，一个把长城保护作为终身事业的董耀慧。这是我们编辑部主任李纯写的啊，和您至少有10年的过往了。 是我们在一起、其实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只是跟李纯主任啊、就是我们这些核心专家组成员和包括跟作者，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但也着急啊，有时候也生气，就是大家 争很多的外头的人啊，就参加我们一次会吓一跳，就这 个你们怎么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就真打、啊、真吵，就打起来了，嗯、就是这个为什么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常态？这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常态，就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像我刚才说的，曹大为教授啊，就这些人都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你想他在北师大。那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一起做长城，然后那时候他还讲诗呢，好像，到就是大家在一起，就几十年一起关注长城、研究长城，所以在一起开会讨论的时候，大家争论问题的时候，就是怎么对长城治好，怎么去表达更准确、更科学，然后去阐述自己的观点，谁也不让谁，就是不最后。但最后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把一个道理变清了以后，我们找到了那个最好的表达方式，然后呢大家就都开怀了，然后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实在是这个讨论不下去了、大晚上，然后李纯跑出去到外头的那个超市啊，还是什么夜店，然后买两瓶二锅头来，然后我们在茶馆也没有别的啊，也没有别的，然后呢弄两包花生米，然后呢这个把两瓶二锅头高度的啊，这然后呢一分没人，然后呢大家就一人喝两口，喝着喝着，然后呢再开始接着说，就特别特别的。现在想一想啊，就整个这个过程啊，虽然紧张，虽然是特别的累哈，也特别的也有很大的压力嘛，这样自己有的时候压着睡着睡着半夜觉，突然间醒来想一个问题，然后就睡不下去了，起来就开始琢磨这个些东西和准备写记录一些东西，就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回头想想，可能就跟我们现在回头想想徒步走长城的时候就变成一种享受了是一样的。今天再想想我们做长城这样的一个过程，真的是一种从精神上在文化上都是一个特别享受的一件事儿。 今天想来啊，那种争论，那种互相的交锋啊，已然成为现在莞尔一笑的一个梗了啊。因为大家的初心都是一样的。 是的。 因为我这么想，我觉得这就是对长城治好。那所以我不可能向你妥协，而且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志同道合啊，所以说也没有必要说照顾面子委婉的表达，那我就直接怼啊。 对对，就直接讨论。包括我们前些日子还跟那个李纯在开玩笑呢，他女儿初中毕业以后，然后呢这个考上了一个重点高中嘛，然后他也特高兴啊，说我女儿考上重点高中了，然后这个哪天这个我请大家喝酒啊，然后三年之后，然后呢他女儿考上大学了啊，我女儿这考上天津大学了、然后这个哪天我请大家喝酒啊，然后呢再就是多少次要请我们喝酒，我们这是一总结就欠了我们六七次了，就还没请我们喝酒呢。 啊，可不是嘛，那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呢， 是 孩子都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了， 对，到毕业了哈、到工作了，实际上是挺不容易的都。 那刚才其实在李纯的文字中我们也读到了啊，就是初稿从120万字精简到18万字。 他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我，你像这个说我们整理3000多万字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呢，这个资料的整理出来呢，实际上是我们是为作者提供的一个基础的，就不用每一个人都去再检索资料了嘛，然后我们把这个做成电子文件，然后发给所有的作者，就是他相关的这部分内容，就是你以前人们的研究到什么程度了，对吧？就是他那个要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出我们自己的学术性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提供给大家的。但是总数的这个表达呢，因为我们最终要表达在书中要呈现的呢，它是一个。因为提纲挈领嘛，它是最精华的这部分，它是要贯穿全书的，要与全书这2500万字对话的一个东西啊，它肯定是要精的。但是呢，你要提供给大家和在做思考的时候呢，你不能仅仅是去想的这个。所以我们最初做的时候呢，做了一个这个120万字的这样的一个架构，然后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整理出来以后呢，就等于也提供给各卷的作者，因为总数志啊，它的体力是横着分的，建筑、军事、人物、文献 等等哈，民族它是横着分的，但是呢，作为长城这样一个伟大的事物，它是纵向联系的， 嗯， 对吧？它是个特殊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它纵向是联系的。那这个纵向的联系，如果你全书全都横着分，最后你没有整体了，你在哪能看到长城的这样一个整体？ 嗯， 包括对它进行我讲治体，总的来说，它还是一个就是文献性和资料性的，它那种这个论述要相对少嘛。但是在整体的论述要放到哪儿啊？其实整体的论述和长城整体的面貌是在总数里头能看到。 嗯， 比如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在军事卷里头呢，它全都是军事；在建筑里头，它全都是建筑；在这个 民族里头， 对人物里头呢，它全都是人物。 嗯， 可是呢，明长城的整体在哪儿去看到？对吧？它明长城是在什么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修建的？ 嗯嗯、 那么它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明代的270多年当中，它分成了多少个发展阶段？ 嗯， 那每一个历史阶段它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长城修建过程当中和使用过程当中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嗯， 这些整体的东西呢，在分开了以后，你看不到。 对， 对吧？ 他只看到一个面。嗯、 对，那么就需要呢。在前头做在总数里头呢，人们要更能看到整体， 嗯， 这是总数的任务。 嗯，然后我们的董王老师就负责总数的、这个、 是总主编嘛、 啊、 也责无旁贷 书写哈。嗯嗯，您也说了这十年其实又走了一遍长城的感觉啊，只不过是穿越时空在文字里走啊。那这十年有特别难忘的事儿，就中间说哎呀这个太困难了，有没有说就 他这个就跟我们走长城是一样的、 嗯、 困难肯定是每一步都困难是吧，你不同的阶段面对着不同的困难嘛，这个也是其实整个在做长城治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我来说呢完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完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这个你像李纯说的那个向专家请教，向包括向助手请教，向、 嗯、 真的是向所有人请教，就是大家是集思广益的这样一个过程嘛。总数实际上也是不断的写出来，广泛的征求意见，征求完意见再改，改完了再征求意见，征求完意见再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嗯，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开天辟地做的事情肯定都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 嗯、 我们走长城很多人也问，就是走长城508天那么走是不是有这个要不走了的，太累了不走了吗？我说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不是别人要求我走长城，我不是在为别人走长城，是我自己有这样一个愿望，要在长城上留下人类第一行完整脚印的这样的一个愿望、 嗯、 要把今天的长城记录下来传给后世的这样一个愿望下去走。做长城那儿也是一样的，虽然是这么困难这么艰苦啊，但是它是我们的一个愿望，是我们要为国家的这种文化建设去做出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情怀在里头支撑的大家、 嗯、 我相信刚才我说的李纯，你想想他肯定有他难受的时候是吧，他老父亲病重，他父亲这个就是类似老年痴呆、 嗯、 到后来的时候都瘫痪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像不能在床前尽孝是吧，不但不能在床前尽孝，老父亲想天天看着他都做不到、 嗯嗯、 那你他心里头能没有难受，肯定有难受啊。那其实这样的一个难受呢，就是肯定就自己消解掉了嘛。 嗯， 那么就为什么能支撑着走过来，其实可不可以跟领导要求换个人嘛，对吧、 嗯、 我干五年了换个人嘛，我干六年了换个人嘛，对吧，那为什么干十年、 嗯、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长城建筑丛书他还要在这儿再往下一起做嘛。所以说今年他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全国10大优秀编辑， 嗯， 别的都是基本上都是就不叫编辑啊、 嗯、 就是十大出版人，别的十大出版人基本上都是这个大老板，就是、 嗯、社长是吧， 对对，就是这个集团董事长啊，就是为中国出版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那些人。 嗯，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就是编辑，但高级职称是高级职称、 嗯、 但是他就是一个编辑啊，为什么这次十大出版人国家把这个荣誉给他呀，其实就是与这样的一个情怀，这样的一份 坚守